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主持刘宝希。我哋今日想讲嘅主题系历史，我哋具体嘅课题叫做《古今多小事》。大家或者知道啦，午夜广场另一晚咧都有一个节目系探讨历史嘅，就叫做《历史系咁话》。我哋今日哲学有偈倾都讲历史，点解呢？因为我哋今日想将历史作为一个哲学课题去讨论，历史本身佢作为一个对象系我哋今日探讨嘅重要课题。如果你对于历史一啲好具体嘅事件有啲兴趣，譬如你可以睇下《历史系咁话》入边，可能讲边个皇帝最打得啊，史上最索明记，嗰边有一啲专家学者俾我哋讲得更加详尽同仔细。但我哋今日想将重点系将历史本身作为一个探索嘅对象，我哋想问历史到底系啲乜嘢？历史本身有冇一啲发展嘅规律，或者历史喺人类文明上有啲咩意义同埋贡献呢？咁我哋今日直接进入主题，首先介绍下今日嘅各个讲者先。第一个当然系我嘅拍档主持郭柏连 Samson 啦，咁啊老拍档，咁啊每次出现佢都好有保证嘅，我好有信心。更有保证就系另外我今日两位邀请嘅嘉宾啦，第一位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嘅哲学系高级讲师卢杰雄，咁佢推广哲学普及咧已经有相当多嘅时间，咁啊口才相当之出色，并且咧擅长研究伦理学啦、社会政治哲学同埋历史哲学嘅，咁所以我亦都非常之有信心。另外咧，最后一位我哋要介绍嘅嘉宾咧就系郑立。郑立咧，佢有好多重嘅身份嘅，分别系有创作嘅游戏啦，又有网络嘅作家啦。而佢今日咧就系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嘅身份咧出席我哋嘅节目嘅。咁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郑立啦，就系你嘅 title 系你要求嘅，就写住历史学家咁样。系啦，我想问一下，点解你可以自称为凭啲乜嘢称为历史学家咧？ 咁我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自己有歷史學家咁樣啦，咁真係自己噏就得噶咯噃。因為個問題係你有一個你自己所謂嘅學家呢樣嘢，唔係一個外邊嘅認證嚟啊嘛，係一種自己對嗰件事有自己嘅睇法，有自己一個思考嘅方式，咁都係一種學問啦，都所謂嘅一種 philosophy 啦。咁我認為啦，如果你有嗰個自信，你有一個睇法係你屬於你自己嘅，你咁樣講自己 OK 啊，因為我好過話大佬，我出嚟做生意，下下叫自己個咩嘢，我嘅 title 寫住老細或者叫CEO 或者 director， 咁唔係悶噶嘛。 咁我追問先，有趣啲啊！即係頭先你直接講就係你自稱為歷史學家原因咧，就係因為你對歷史有思考，係啊。咁而家再出嚟做平日做生意嘅時候，因為同時你係一個商人。咁我想就追問，就係你思考歷史啦呢樣嘢，就係咁其實對你嚟講，歷史係啲乜嘢先？即係而家譬如一般界定之下，你覺得歷史是什麼？你會點回答呢個問題？ 我覺得歷史對我嚟講似咩呢？似偵探小說入面嗰啲線索。其實佢係一啲過去發生咗嘅事，幾千年嚟發生咗嘅事。咁我哋留下咗好多呢啲嘅第二、第三手資訊啦。咁呢一啲資訊呢，佢係一個有啲人話俾你聽，或者有啲人流傳落嚟，或者有啲證據，例如考古啊嗰啲證據咧流落嚟嘅。咁佢會話俾你聽過去係發生過咩事，但係你只不過係從啲線索去推敲我真係發生嗰件事。每一個都只不過係一啲人哋俾你嘅資訊，你唔知佢有冇改造過啲資訊啦，有冇去特登講大話啦，又或者佢流落嚟嗰啲嘢係咪你自己誤解咗嘅？咁不過話歷史呢樣嘢係我一個解謎，我呢個一個謎題嚟，一過去發生嘅事，除非我自己見過啫，否則嗰啲嘢全部我都唔知有冇發生過。 明白。 但係我睇到呢啲線索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哦，原來係發生過咁嘅事。咁所以我嚟講，歷史呢樣嘢係一抽線索嚟。 OK， 明白。我想問盧傑雄先，因為頭先啱鄭立咧就係將歷史呢個活動啦，即係揾我去睇歷史嘅時候咧，佢當係一個偵探咁去睇，然之後有啲線索，嗰啲材料就係佢線索，然之後解謎嘅。你又點睇咧？歷史係啲乜嘢？ 嗱，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多歷史學家都認同嘅，即係一種偵探嘅解釋嘅活動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如果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咧，就當然喺呢方面有一定嘅訓練啦，即係唔係話當然即係唔係話你話係就係咁啊，係咪？即係你可以叫歷史有興趣嘅人，對歷史感興趣，或者讀過兩年嗰啲咁 啊，即係心得嘅人， 碩士課程咁樣啊，咁啊，或者你叫民間史學家咁就都得。咁但係如果歷史學家咧，就應該係喺嗰個即係頭先講嗰個偵探破案方面嘅嗰個訓練咧。是有一個很嚴謹的要求的，而且有做出 相當多的成績啦，係咪？咁即係喺呢點上邊，我諗你基本方向係啱嘅，但係可能你接觸得比較少啦，即係對歷史學嘅研究。咁所以咧就淨係睇到一面，其實好豐富嘅。即 係首先要解釋係啲咩先， 先要解釋歷史呢個概念先。 嗯， 咁啊，如果用呢個歷史嘅詞語啊，呢個字本身咧，就即係我哋唔講中文住啦，因為我哋而家讀歷史學科咧。都是以西方為標準嘛，所以這個是有些可惜的，不知道為什麼中國的觀點沒有了，中國人的觀點。 Mm-hmm. 但是從西方來說呢，就是古希臘的那個歷史的字呢，就是探究的意思。 Mm-hmm. 或者從探究所得這樣。 Mm-hmm. 即是它是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很廣泛的。 Mm-hmm. 但是呢就是去到這個拉丁化時期，即是羅馬時期。咁啊出現呢個 history 呢個字嘅啦，就開始，咁咧就係作為一個故事、傳說或者係過往發生嘅事情嘅重新嘅一個敘述。咁好得意喎，其實我哋一般人都聽到歷史咧，就以為係歷史一定要真嘅發生嘅事情噶嘛，喺嗰陣時候唔係嘅，係傳說。甚至有啲神話成分都得嘅。咁、所以當時嘅歷史學家所寫嘅歷史咧，你會睇到咧，睇一啲民間傳奇咁嘅嘢嘅。 明白， 就唔一定係事實嚟嘅。 如果我想問一問，因為呢個位啱啱即係老生講 history 呢個字當拉丁文嗰個用法，就係佢嘅故事性會比較強， 故事性比較強， 而且咧，我哋而家一般講歷史會講佢嘅即係真確性啊，即係真相啊。咁同呢啲神話係有啲唔同嘅。咁、那個問題，我想問嘅就係、是，譬如如我哋而家當我哋一般嘅概念上，就係歷史會要求佢係真確噶。係 啊， 而真確個位置就係，如果一開始歷史個源頭咧，係只係啲故事啊、流傳啲神話，咁係咯，同我哋而家所追求嘅咁大嘅差異。咁我哋而家睇歷史係咪即係好似即係睇小説一樣？佢其實我哋應該當佢係一啲小説或者神話就得啦，好似唔係咁樣。 變咗係從佢嗰個發生啊嘅嗰個性質，就認為佢以後都係咁樣嘅性質啦，係咪？咁、 okay. 我哋叫歷史起源謬誤啦，即係你係你阿媽生嘅，就唔等於你阿媽決定咗你以後嘅嗰個人格噶嘛，係咪？咁所以呢點上面亦都以後有演變啦，即係以後嘅嗰個學科嘅劃分，例如到咗大學嘅出現啦，有分科啦咁樣，咁啊變成嗰、那個。歷史的認識做一種認識過去事情的方法，這一點呢就開始越來越認真對待 了、 所以那個所謂歷史事實的真相就開始強調、而且那個科學性、去到這個19世紀例如蘭克學派這樣它是很強調呢、科學歷史學家呢是一個科學家這樣、要做到好像一面鏡子 明白， 將所有外邊的事情如實地反映咁樣，呢、這個就好典型嘅所謂蘭克學派嘅觀點咁樣。 所以啱啱劉生即係呢度有一個即係發展歷程，有一個開頭即係、希臘，跟住去到即係拉丁化、羅馬發展，有一個神話故事，慢慢歷史嘅始源頭去到即係慢慢我進入大學體制，仲有一個歷史學 啦， 係點樣要求嚴格反映現實嘅。 但我估歷史學作為一個追求一個客觀真實的真相的學科，這種講法的而且十九世紀很盛行，但是現在應該沒什麼人會相信的。 現在要問一下這新一代的歷史學家， 應該沒什麼人相信，因為我們可以區分到就是我們你客觀是什麼意思，就是史料上我們追求客觀，例如孔子是不是真的結過婚、拿破崙是不是真的去過某一個地方、這些當然我們要找出一個事實，但我們在 史書的撰寫或者是诠释啊、解释的时候，很明显涉及一些个人的因素，这个是不可能完全客观，或者你讲的客观其实已经跟之前那个讲法是完全不同 的。 所以我估计现在应该没什么人再好这种观点，就是历史就是一种求真的学科这样。 或者是求真的学科都会好。 但是讲法其实要讲得清楚一点。 是没错，即不是很像蘭克学派那个标准。即是说呢要达到好像一个、科学家、要撇除自己的宗教啦、自己的这个时代的知识的限制啦、撇除了自己的那个价值判断啦等等。 只是以材料本身所呈现的那个意思去讲。 当然啦，即是你要以你所接触的史料啦，同埋最重要强调一种责任。 即係你要係負責任地將有關嘅事實，都要係作一個即係認真嘅檢驗啊。 Okay. 無論是地下材料或者是文獻、語言文字、所以那個客觀性反而在個責任上面呢、就是顯然出來，就是你要使學家自己自覺自己的限制。 我想問一問，因為剛剛盧生說了一句話、而我知道鄭立亦都真的有修讀過、就是中文大學開設的、比較私學課程、在你的經驗上和盧生剛才所說的其實有沒有大的分別、 我自己對於歷史的睇法啦，我覺得啦，揾唔真相嗰方面啦，揾到真相，真相係個副產品嚟嘅。因為始終我講就一開頭咁講，所有嘢都係二手、三手資訊嘅時候，你好難話我哋好難話好客觀地，可能你所有資訊只要有一啲係 bad engineering 過嘅，你唔知道翻落嚟你出嚟嗰個真相係咪真真？即係嗰句啊，劉亞波係咪嗰個地方？咁好多證據證明咗佢係嗰個地方。可能嗰啲證據全部都係俾人哋夾硬做出嚟，即係佢專登做出嚟嘅時候，可能成件事係錯，但我哋嘅證據指向嗰件事。所以你話揾到個真相嗰方面，我個人覺得第一件事真相呢件事係咪歷史學個重點？我反而認為歷史學個重點係在於個因果關係，係揾翻每一件事。究竟是什么原因而成，而它又导致了什么结果、我反而觉得这个是历史学家要可以研究的部 分。但如果资料是假的话，它展现的因果关系都可以是假的嘛。所以其实两个是不可以脱离的、我不是找真相，我是找因果关系，但是如果那些是假的时候，那它呈现的因果关系都自然是假的、 我相信那样东西不是在于那个真相的因果关系，而是因果关系里面的逻辑是什么事做了什么事会导致什么事。OK， 做嗰件事是假的，会导致嗰个结论都是假的啦，当然是。但是导致呢件事是不会，即系导致呢件事本身是一个学问嚟嘅。嗰、那个真相啱唔啱，可能是我哋历史学就系、是，哦，如果 A 会导致 B， 咁呢个是我哋找到个历史学的一个结论啦，我当系。咁 我估郑立你意思可以咁嘅，因为一个是属于 factual 事实层面的问题，但你更加重视背后的 reasoning 思考，因为你讲因果的时候呢，就是怎樣可以由 A 去到 B 去訓透過歷史學去訓練我們理性思考的。今次呢我們暫時傾到這裡先，我們會繼續討論的、下一節回來繼續傾。 Okay. 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我哋今日講歷史嘅。啱啱咧就係我哋探討緊歷史係啲乜嘢嘅時候咧，我想跟翻 Samson 佢原本想追問嘅問題啊，就係我哋講歷史咧，通常係一啲即係書寫咗嘅文獻啦，咁有啲材料啦 ，OK， 咁其中咧就牽涉到我哋係咪真係能夠捕捉到嗰啲文獻描寫嘅嗰個事實狀態嘅？咁呢個牽涉到就係歷史到底係主觀定客觀嘅問題，因為材料可以係客觀嘅，咁但係咧我哋係選取咩材料嘅時候咧，將或多或少牽涉嗰個選擇者本身一啲主觀嘅意願，係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即係而家啱啱呢一節咧嘅課題就想傾下，即係如果探咗歷史嘅時候，歷史係主觀定客觀啊，或者完全客觀嘅歷史有冇可能？咁我頭先啱啱即係斬亂歌柄，啱啱提到即係啱啱鄭立問翻嗰個問題先啦，就係、是、其實你覺得探討歷史？有冇可能避免主观嘅成分咧？有冇可能其实完全客观？ 我认为如果话避免主观嘅成分，我认为主观系唔需要避免嘅。 系， 因为呢个主观系一个我哋对嗰件事嘅睇法啫嘛。而我哋要讲嘅系，我哋唔可以将啲客观嘅嘢变成主观，主观嘅嘢变成客观。我觉得呢个先系重点。例如我哋见到个史料，我哋可以话啊，呢、這个人写咗呢本书讲过呢样嘢，呢、這个系客观嘅。但我哋因为佢写咗呢本书讲过呢样嘢，就当咗呢样嘢系真嘅。咁呢个就系主观啦。咁呢個我哋係將嗰個，我哋係將嗰個嗱，例如我講啊，呢個歷史學家啊，錢穆寫嘅，佢講過呢啲史料 ，OK 冇問題。你咪當呢一啲係佢講過嘅嘢，呢件事係非常之客觀。但係好多人就會覺得，哦，我數主權威，數主權威就係話，喂，因為錢穆講過嘅，所以呢啲已經係事實嚟㗎啦，呢個事實嚟嘅，咁我攞個事實同你講嘢，咁呢個咧就完全唔可以接受啦。 我估你可能概念上有少撈亂。我哋唔係講緊我哋相唔相信某一啲史料，而係講緊嗰啲史料喺撰寫嘅過程入邊有冇客觀或者主觀嘅成分，即係話。就算我哋而家問緊嘅唔係我需應唔應該相信錢穆，而係話錢穆撰寫《國史大綱》嘅時候，佢到底係咪根據史實，定還是係佢不能不避免地滲入咗一啲主觀嘅成分，而令到嗰本《國史大綱》入邊講嘅嘢， 其實是不可能百分之百。 我想這樣講啦，即係猛重權威咧，其實就係蠢啫，就同主管冇關係嘅。咁其實要講呢個問題咧，就可以分做幾個層次嘅。即係第一個就係所謂歷史主體啦，即係我哋就係所謂叫認識歷史嘅人，一般嚟叫歷史家啦，或者歷史學者啦。即係歷史學者去認識歷史嘅時候，佢有啲乜嘢主觀嘅因素啊？咁啊，仲有歷史嘅對象喎，即係歷史事件喎。即係你頭先淨係講咗個歷史學家啫，都未講嗰個歷史事件本身都可能有佢嘅嗰個主觀因素。第三個就係歷史方法啦，即係如果你歷史嘅方法就係咩用想像法，即係我係諗出想像出嚟嘅咁樣。咁或者歷史學家係咪一定有想像嘅成分呢？如果你話有想像嘅成分，而想像嘅成分就係一種主觀因素嘅話咧，咁亦都係不能避免主觀因素喎。咁所以我哋至少可以從三方面嚟睇喎。 即係如果從贊，即係係，因為啱啱我特登打一本史記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係中國名著啦，即係廿四史入邊一本非常重要嘅歷史著作，影響即係往後中國歷史嘅撰寫嘅。其中咧啱啱就係即係盧奇隆提到啦，入邊有幾個部分，即係關於事實啦，即係關於想像嘅部分。因為史記，譬如我想舉一個例，頭先我問個主觀客觀嘅問題就係，譬如咧有一啲我哋相信可以係歷史事實嚟嘅。譬如秦始皇一日去幾多次廁所，假設佢歷史事係三次咁樣啦。但係咧，即使係事實嘅嘢啦，有時啦，你會見到譬如史記入邊或者後往後嘅歷史記載係唔會記載呢一啲事情嘅，就係、是、有啲嘢好似係即使佢係事實，但係咧事實本身並不足以構成寫入去歷史著作入邊嘅。到底中間嗰一個 gap 係啲乜嘢？即係我想知道呢一點多啲，就係係咪同頭先想像？ 係啦，即係如果呢個就係所謂歷史客體啦。咁有一個歷史學家有探討過咧，叫 Carl Becker。咁啊，何為歷史事實咧？咁樣佢舉出就係呢一個即係凱撒喺公元前大概唔知四十幾年咧，渡過呢個即係魯比孔河。佢話呢一年凱撒渡過呢個河成為歷史事件，但係同呢一年有好多人渡過個河啊，係咪？即係等於你過維多利亞港啫嘛。你唔會歷史上面記低住你今日過過嚟維多利亞港啊？唔會噶嘛，係咪？咁所以喺呢點上邊咧，佢就話提出一個好得意嘅觀點，佢話凡係一個事實要成為歷史事實，佢必須係具有象徵住背後一連串嘅事實網絡。佢先至成为一个历史事实，咩意思啊？即系话凯撒呢个渡河事件系牵连到罗马帝国，牵连到呢一个罗马共和制，牵连到同呢个庞比嘅嗰个军事斗争。咁即系喺一连串嘅嗰个即系所谓事件与事件之间所组成嘅网络咧。 诶，呢度有啲似郑立头先想讲话揾因果关系嗰个 技术。其实我反而有啲 多过因果关系。 多嘅 唔止係因果關係 ，OK， 係 即係話喺呢點上面，歷史學家做嘅工作多過因果關係嘅，其實。 因為我喺呢度，我反而覺得我對件事睇法會簡單好多。我認為係記錄歷史本身個記錄嗰個人，佢記錄嘅原因非常之簡單嘅，就係嗰件事記錄落嚟對佢有價值。OK， 我寫低嗰件事對佢有價值，可能我簡單啲，例如話，喂，我好唔中意潘金蓮，我中傷佢，我話。我呢個潘金蓮係淫婦，咁我寫咗落嚟。咁佢係咪淫婦我唔知啊。我知道至少咧，佢寫落嚟嗰條友咧，明白一件事，寫落佢係淫婦呢件事對佢有意義。咁可能佢嘅原因有好多個。佢第一個原因可能係我好唔中意潘金蓮。第二個原因可能係我想利用潘金蓮呢件事去造就其他人。又或者第三件事就係話我係一個力，我係一個中意，我係個嗰陣時嘅新聞記者嚟嘅。我總之發生過咩事寫，我覺得潘金蓮啦係個淫婦呢件事，大家知道咧係應該好受歡迎嘅，我就寫落去。咁所以我放。反而覺得嗰個成個歷史冇一個固定嘅原因話要寫得個歷史，而係嗰個人個人嘅利益立場。我哋只唯一個好客觀地知道嘅事就係寫低歷史嗰人想你知道呢件事，想後邊嘅人知道呢件事， 並且覺得呢件事係重要的。唔係 你個想法真係太過簡單。 嗯，簡單喺邊咧？我想知 係啦。你嘅想法其實係咩？就係、是、記錄一件事就有好多唔同原因，當然啦，即係等於日記啫嘛。咁誰人的日記可以成為歷史嘅材料呢？就唔係因為有記錄就成為歷史材料喎，咁每日出版嘅新聞，佢都整咗叫而家叫新聞咧，就唔係叫歷史咧咁樣。 佢可能過咗50年後，冇人再提嗰件事，冇人有興趣咁樣，因為嗰件事同其他我哋人類啊，即係從一個文化嘅角度或者社會發展嘅角度咧，嗰件事係冇同其他事件產生一個對一個社會嘅將來嘅發展任何利益關係嘅話， 或者麻煩，我覺得呢個 point 好麻煩，就係咧，係 好麻煩 嘅。你點樣知道佢嘅日記或者佢記低嗰啲事係真係同其他事冇影響咧？呢、這個大家都係， 我覺得記錄嗰陣時，我覺得個 記錄， 因為記錄嗰陣時冇人知道，唔可以叫發生咩事， 即係好似頭先， 唔可以叫估，就係所謂偵探啦。即係話咧，佢作為一個線索，點解要成為線索咧？你要係想像出嗰個事件同其他事件有乜嘢關係 ？OK， 咁即係話咧喺呢點上邊咧，就類似於即係 Collingwood 所講 ，Collingwood 提出呢種方法啦，直情係 啊， 即係話呢一個係提出一個最合理的解釋嚟去貫穿過往嘅所有事實。咁之後喺呢點上面，即係司馬遷所講啦，通古今之變啊嘛。 嗯， 通古今之個通貫通係好重要嘅歷史學家，但係貫通嘅方法係好多嘅，即係因果係一種，得唔得？仲有意義上面嘅勾連都係好重要嘅。 我就係想追問呢一點，因為我聽起上嚟咧，其實我又唔係咁覺得鄭立同盧奇隆之間嘅分歧咁遠嘅， 唔係好唔好大。 因為我覺得，譬如本質上就先啱講，譬如事實係必須嘅，大家歷史學家要尊重一啲好基本嘅歷史事實。但係事實之外，仲有啲乜嘢過渡到成為歷史書寫嘅內容咧？而家呢一個位度就係頭先鄭立想講，就係因為有一啲人覺得佢書寫嘅內容有價值同埋意義。而呢一個位咧，即係我一再延伸我的理解，睇下咁樣係咪要問翻盧奇隆啱唔啱？就係、是、你覺得有一啲係牽涉到嗰個背後呢一件歷史事實同背後其他歷史事實構成一個巨大嘅網絡。咁但係其實都冇遠離到鄭立開頭嘅講法，就係、是、其實都係我叫做一啲叫 human interest 嘅嘅事情。 我有樣嘢，我覺得我想講咧係咧，嗰、那個意義咧，即係話嗰件事，你話嗰、那個歷史對嗰個社會啦、後期啊、後世有啲影響啦、其實呢樣嘢好多時係我哋後世有其他需要而突然間俾一啲記錄佢變成歷史，即係佢嗰陣時記錄嗰陣時，我唔知佢係咪歷史啊。記錄嗰人睇唔到未來發生咩事， 唔一定。 我哋過咗200年之後，我發覺嗰、那個史料有用喎，跟住佢就會變成歷史嘅部分。 冇錯啦， 係啦。即係好似我成日講嘅話，例如我而家唔知啦，嗰啲人講啊，趙棠咁樣之前唔係好留意佢就話南越講咩南越講，但你話呢排我哋想講話，廣東文化有個另一個淵源嘅，唔係中原嘅，咁我就勾起出嚟。哦，嗱，呢個招台呢個人就出嚟，咁有個南越國，所以呢度有個嶺南有個完全唔同嘅文化。咁但係之前可能佢哋冇咁受重視好多嘢，例如仲有一樣嘢，例如南方共和國咁樣啦。之前都唔係咁受重視，但係而家講話落下可以華人建立嘅第一個共和國家喎。咁呢樣嘢佢又係突然間變成即係話，其實好多時候有啲嘢個價值係我哋後世嘅人再賦予俾佢。 係啊，即係話喺呢點上邊咧。即係例如你好似台灣咁樣，佢而家講好多所謂台灣嘅嗰個所謂唔見咗嗰個日本統治時期嘅歷史嘛。 嗯嗯嗯。 即係如果你喺呢點上面，你話而家台灣其實係日本史嘅一部分，你可以咁講㗎。等於你啲咩本土講咩南方共和國啊？ 咁會唔會牽涉就係睇講主觀嘅問題？ 冇錯啦，即係一定有主觀成分，睇下多定少。就嗰陣時係咩咧？你想像出嚟嘅成分幾多咧？即係你想像出嚟嘅成分啊，係幾多咧咁樣？咁所以呢啲上面就牽涉到嗰個史學家咧嗰個素養嘅問題啦。即係你史學家個訓練夠唔夠啦？第二你嗰你盡唔盡責任啦？你淨係攞嗰堆同你個興趣啊有關嘅就講，相反於你嗰個觀點嘅事實你就唔講喎。咁你咪講出一個虛構的歷史出嚟咯，係嘛？不過而家呢個世代就個個都話係歷史學家嘅時候咧。就虛唔虛構都唔成為重要啦。 我估要講得再準確啲嘅就係想像同合理嘅推測係有 係有分別嘅，係。 咁所以歷史學家咧唔係應該靠想像，而靠合理嘅推測。 兩樣都要，但係合理嘅推測係更重要。而想像咧係嗰個貫穿嗰個問題。 想像就係個 narrative 嘅問題啦， 即 係我點樣將啲 以前就叫史觀，你冇史觀就貫穿唔到嘅，即係等於你新聞記者咁樣，我淨係報道一件大家關心嘅事情而已咁樣，可能過50年之後呢件事冇人再關心噶啦咁樣，咁所以喺呢點上邊咧就唔同咯。 我反而相信歷史學家嗰樣嘢係每一個歷史學家對個歷史都有一個國子摸象，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只不過喺個，因為歷史太大太多嘢、我哋每個人只可以喺入面攞到我哋需要嘅部分。咁一個歷史學家 唔係咁樣，你咧就變咗一個好相對主義嘅講法，即係個個歷史學家只要講一套咧，個個都係啱嘅咁樣。 我反而唔會用對，我反而唔會用對錯去睇呢個問題。 我反而要係咯，你唔中意用對錯，你話一個高啲嘅低啲，一個合理啲，或者一個解釋能力大啲。 如果我覺得如果一件事不合理的话，那它基础最重要是说它是不合逻辑，即是它的、那個、结论或者它的 结论。因为现在的分歧，其实我估郑立比较倾向于历史有没有 meaning 的问题，而刘生比较强调真确性的问题。而两者之间， 当然所谓逻辑 meaning 可以再演绎一下。 不过争议比较激烈，我们下一节继续哲学有偈倾。翻到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啱啱咧討論得好激烈啊，盧傑雄咧同埋鄭立咧爭論緊，即係歷史係主觀定客觀嘅時候。但雖然表面好激烈咗，但我聽翻起嚟咧，其實個分野唔係太大嘅，因為大家都承認一點就係、一啲好具體發生過嘅客觀嘅事實咧，冇錯本身係一個基礎，但係不足以成為歷史嘅。歷史同時牽涉到個撰寫者個人，以至到佢關懷嘅一啲問題嘅一啲叫我哋叫 personal interest 或者 human interest。而喺呢一點度咧，令到頭先啱啱鄭立同埋盧傑雄有一啲爭議，就係到底嗰個 personal interest 嗰個主觀程度去到幾多咁樣。咁相對喺呢點上，盧傑雄就會謹慎啲嘅，會分到即係有一啲位咧，我鍾意選取因為啲材料去完成我個人嘅一啲心願或者慾望。咁係唔係一個好嚴格嘅歷史學家所持守嘅？咁咧啱啱，不過我想由呢一點去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因為頭先主觀客觀延伸到一個問題，就係牽涉歷史，就係、因為我哋通常講歷史咧，如果歷史哲學上咧會處理嘅就係關於歷史有冇規律嘅問題，即係我哋先講歷史嘅因果啦、規律啦。而我哋講因果規律嘅時候，似乎就唔係以人嘅主觀意志而轉移嘅、所以咧，我想就由呢一度轉去問呢一個相關嘅問題，就係、其實所謂歷史嘅規律咧，就係、以喺歷史哲學上嘅研究係點嘅？先問 我先釐清一下啦、因為你講歷史規律咧，我諗你係講緊歷史嘅另一個意思啦。因為我哋頭先講歷史嘅一個意思就係歷史認識啦，即係歷史學啦。咁而家你講歷史有冇規律咧？就係指嗰個歷史作為一個事件嘅本身啊，嗰個歷程嚟去講啦。咁即係話一般我哋喺歷史哲學嚟講咧，呢個就叫歷史本體嘅問題啦。即係嗰個歷史嘅歷程有冇一定嘅規律咧？佢係進步啊，定係退步咧？定係呢一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咧？啊，定係或者係停滯不前，其實冇變過嘅咧？咁樣咁即係話喺呢點上邊咧，就有所謂歷史是否有規律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你從歷史嘅知識嚟講咧，有啲人講歷史規律咧，就意思係指你進行一個歷史嘅解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 係需要訴諸一定嘅因果律則。咁例如好簡單，例如解釋一場戰爭嘅勝利，咁有啲人就話哦，一定要服從呢個法則嘅，就係、人多必定打贏人少咁啊，即係例如咁啊，即係個人都係多好多啦。例如一百萬人打三個人，咁三個一定死嘅咁樣。咁呢啲人唔可以違背噶嘛，係咪？咁即係話你作一個歷史解釋嘅時候，你唔可能違背呢一個歷史的法則咁樣。但係當我哋講呢個歷史法則嘅時候，就唔係講緊你頭先嗰啲咯。 明白， 歷史是進步啊，定乜乜乜咁啦。 咁我想將個係話， 我想講呢個問題啊。你話歷史規律呢樣嘢，其實我成日覺得歷史嗰個唔係叫規律，佢嗰個係我當然有啲嘢係重複發生嘅，但呢個我覺得係喺個歷史入面攞返你嘅經驗嚟嘅。點解呢？我哋成日我記得，如果你講歷史嘅規律，應該有一句大家成日講，就係、人類喺歷史攞到個教訓，就冇攞到任何教訓啊嘛。咁呢一點入面，佢有一點我成日想，我每次聽到呢一句，我都有一個反應，就係話人類點解喺個歷史度攞唔到任何教訓呢？因為好多人實行嗰條友根本上就自己都冇睇過歷史，佢都冇讀過歷史嘅，唔會喺歷史入面攞到教訓啦。因為佢犯嘅錯誤可能係以前佢人犯過嘅，由佢又有同一個結果。咁呢個可能叫規律啦，但實際上可能唔係因為佢唔喺歷史度攞教訓，而係佢根本上冇睇過歷史。咁一個睇過歷史嘅人會唔會因為咁而得到教訓？其實我成日都唔知嘅，我覺得。 但係咁，你覺唔覺得歷史有所謂嘅規律？即係啱啱盧傑雄澄清咗啦，就唔係一般歷史嘅法則， 而係直情歷史本身有冇一個規律？你點睇呢件事？ 我對呢樣嘢 歷史進步緊啦，退步緊啦。 我對呢樣嘢其實係冇乜特別嘅贊成或者反對，有冇規律呢樣嘢？ 因為你唔知道， 因為我會覺得係歷史嗰樣嘢，成個人類成個文明本身係一個鏡，另一個生物嚟嘅。究竟佢會時間都唔會向後倒退，即係話我哋永遠時間都向前退嘅。但係個花落嚟咁進步同退步呢樣嘢好主觀噶嘛。咁點樣先叫咩進步呢樣嘢？例如我講話喂啲人生育率低咗，咁呢件事係進步定退步咧？唔知。咁我哋進步退步呢樣嘢本身都係主觀嘅話，我再講呢歷史有冇規律呢件事都係我自己主觀啫。 OK，Samson 未必認同我估計。 我估如果當然我承認一點就是你要講歷史是進步還是退步，首先你就要 define 點為之進步和退步。而這個 define 很明顯本身就是進步和退步這個觀念本身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即是你看看人們做過什麼你是不知道什麼叫進步的嘛。進步是一個價值判斷，但是會不會有些價值判斷是可以合理地可以提出的呢？我估都未必是沒有的。譬如Stephen Pinker 喺2011年咧，大概寫一本書叫《人類人性中嘅善良天使》咁樣。佢提出一個進步嘅觀念，佢結論係覺得人類歷史係進步緊。而佢嘅進步嘅標準就係話咧，我哋如果拉翻長，即係由中世依個咩希臘時期到中世紀到而家咁樣睇咧，人類嘅暴力嘅出現係越嚟越少嘅。咁佢有好几个 indicator， 例如我哋人类大規模嘅战争啦，人与人个体之间嘅暴力嘅使用啦，即係佢有好多具体嘅调查，例如谋杀率啦咁样，甚至乎係我哋人类关心道德关心嘅范围係越嚟越大，比如我哋以前只係关心白人嘅男性啦，后面我哋关心埋黑人啦，然后关心埋女人啦，甚至乎近代關心埋動物啦，乃至於地球 本身嘅環境保護啦。 咁所以我哋嘅關心嘅範圍係擴大啦，我哋嘅暴力係減少啦，我哋嘅理性嘅運用係增加啦。咁一啲咧，似乎都係人類進步嘅標準。 但係頭先嗰個咪一種主觀咯，因為佢話暴力減少咗，咁人類進步緊。我可唔可以調翻轉咁講話？暴力增加，人類先係進步緊咧？有可能我調翻轉，我認為原來生物最緊要係失告嘅，即係話暴力呢樣嘢其實係件好事嚟嘅，應該要加快個太陽流強嘅。咁我認為個進步係代表咗我可以，當然唔係我咁認為，我可以去認為。暴力呢樣嘢係代表人類進步緊，人類越暴力越進步，可以我有咁嘅視觀，我呢個另一個主觀嚟噶。 唔係，當然係啦，當然我頭先都強調咧，就係話我唔係話依個係一個客觀嘅標準，而話佢嘗試提出一個主觀標準，並且佢覺得依個咧係有理由可以講嘅。點解暴力減少係一種進步咧？因為我哋變得更加和平啦，大部分嘅人變得更加安全啦，大部分嘅人能夠更加活得更加長命啦。生活得更加好咯， 甚至大部分嘅人都認同呢一種價值，即係譬如睇開主觀，即係客觀好似比較窄嘅。 我諗咧，即係喺呢點上邊咧，都即係牽涉另一個問題啦。即係好多人都會有咁嘅感覺，一講到價值就係主觀嘅，一主觀就任你定嘅咁樣。咁其實唔係你咁想象咯。即係 跳躍得太快呢個係啦， 唔係話我中意用呢個標準啦，咁樣死人越多越好 啊，咁樣 係啊，因為你要去認定進步係一個咩啊，係價值上面嘅增益嘅話咧，你要講出佢嗰個對人類嘅好處啊，明唔明啊？咁即係啦，你話哦，暴力越多越好嘅，咁好處喺邊度？ 之前咧有個以前咧有一段時間有個講法叫做高貴野蠻人啊嘛，即係話佢哋講緊 講法， 其中一個講法係講緊人類嗰個嘢，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在於佢嗰個人性化。咁人性入面其實包括咗你個自然性嘅，即係話你如果人我哋而家咁樣嘅情況流，我哋嗰種暴力少咗、和平咗，一個好規律嘅社會，一個好工業化嘅社會，咁呢樣嘢係咪真係等於好？咁其實呢樣嘢有爭議嘅，因為最基礎一樣嘢就係、例如我嘅意思就係話，如果講話暴力少咗，大家互相爭論少咗，話佢社會和平長咗，呢啲就好事嘅。咁淨係問一個問題就係、野豬同埋我哋養緊喺個屠宰場入邊嘅豬相比，似乎係屠宰場入邊嘅豬。就肯定是暴力是会少过野猪的了。那是不是他们进步过入面的野猪呢？这个就是个争议，因为价值观是说解释什么叫做好， 是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客观的问题。 但是你的指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有一套指标嘛，即是 Sam 刚才说 一套指標，佢唔係單一標準嘛，即係唔係單一話哦和平，越和平就越進步，可能就係所謂和平，即係咩咧？即係大家唔敢出聲啫咁樣，大家和氣嚟啫咁樣。咁所以呢點上邊，我哋重要嘅就去解釋，即係話啊，除咗和平之外，第二就係大家有理性嘅討論，第三大家對呢個社會事務嘅參與度好高，第四等等諸如此類啦， 或者越嚟越平等咁樣講。 咁就算你係咩盧蘇所講嘅所謂呢一個高貴的野蠻人咧，佢唔係真係野蠻人，呢個翻譯其實唔好嘅，即係其實高貴的原始人好啲咁樣。咁佢想講嘅就咩？就係佢針對文明啊，之所以未必是一种进步，是因为随着文明的出现有很多叫社会不平等。即是你文明未出现之前没有这些所谓什么哪个权力大一点，哪个阶级高一点，哪个就是这个身份地位高一点嘛，大家都是这么高这么大的这样。所以这点上面就着这点而言，文明 ,ok, 它可能产生了很多什么呢，所谓社会不平等。而造成一種壓迫， 因為啱啱頭先原本係講緊社會嗰、那個，即係所謂社會係歷史發展嘅規律問題。我覺得鄭立有啲懷疑論嘅傾向嘅，就好似嗰個規律其實好難講到，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嘅價值標準咧係傾向主觀嘅，我定咗咧有可能咁叫做進步，有叫做退步。但係盧傑雄咧或者同埋 Samson 咧相對冇咁認同呢一點嘅。但我想問一問咧，因為喺特別喺哲學家即係嗰個位置上，譬如哈格爾啊或者馬克思，啱啱特別講社會不平等添，即係我想知道，譬如大概可唔可以輕輕提一提，即係馬克思係點樣即係證明歷史一個發展規律咧？又係從社會不平等呢個位置上講到，其實係大概係點樣咧？因為未必即係好多人都知道。 馬克思我又唔係好熟，我都聽人講 先。嗱，馬克思咧就當然。我哋叫歷史唯物辯證法啦，咁最主要係由呢個生產工具出現呢一個所謂下層建築同上層建築咁樣，所以下層建築就係呢一個最主要就係呢一個財富經濟嘅分配啦。咁隨住呢一個財富嘅分配，就需要有政治嘅架構嚟去保障啦。例如最原始嘅就係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咁樣，因為當時冇私有財產嘛。然後再跟住就係呢一個即係奴隸社會啦，跟住就封建社會，跟住資本主義社會，跟住佢認為啦，就會鐵一般的律則發展做呢一個社會主義，到最後就是共產主義啦咁樣。咁都係一樣嘢，就係生產工具嘅改變，就會改變咗呢一個經濟結構， 社會權力 經濟結構就改變咗政治結構，政治結構就連帶埋其他哲學、宗教、文化、藝術都完全改變嘅。 因為呢一點咧，我想提出咧，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噶啦，然後頭先講嗰個所謂人類進步緊嘅一個咁嘅所謂指標啦。其實嗰啲指標，我成日認為呢一啲係一種適者生存。適者生存嘅意思就話，我哋而家目前我哋所感受嘅社會呢啲指標係適合我哋生存，所以我哋覺得呢指標係好嘅。咁其實好似你新聞一樣，恐龍。咁鬼大隻咁樣，佢哋哇佢話好強勁咁，但係佢終於有一日佢突然間滅亡咗。原來適合喺呢個新嘅地球生存嘅，唔係講緊恐龍嗰個強，而係講緊好似啲哺乳類嗰種生殖能力咁樣。咁有時我成日覺得佢只不過講緊係我哋目前嘅適應性，但未來嗰個適應性係咪仲通用，我哋係唔知道。 嗱呢個咧就牽涉到咧人同動物嘅分別，即係人咧同動物一個分別就係咩？人但係動物係求生存嘅，人就求生活嘅。即系人咧，佢之所以有价值观、有文化，就系咩咧？佢已经可以牺牲自己嘅性命啊，嚟去完成一啲价值啊嘛。喺呢点上边就唔可以纯粹从头先有观点嚟睇。 我估呢度争论亦都预期咁激烈，我哋下一节继续翻嚟哲学有偈倾啊。翻到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咧我哋啱啱探討緊歷史發展嘅規則問題，啱啱盧傑雄交代咗，就係從一個馬克思嘅觀點咧，可能就係從一個即係經濟上嘅生產力作為基礎，點樣步步影響咗政治制度，以至到其他藝術啊文化嘅發展嘅。咁咧，但係呢一種嘅解釋咧，就係呢種我哋叫做馬克思嘅唯物史觀啦，似乎而家亦都唔係純粹係史學界嘅主流咁樣。咁近年一啲即係啱啱撰寫嘅歷史著作啊，或者近代史學發展咧，未必係咁樣睇嘅。Samson 好似有啲嘢講，啱啱睇休息嘅時候 ，Samson 可唔可以講下？ 我估我係做一個補充嘅啫，我估唔係唔認同馬克思嘅史觀，而係話嗰種內容嘅闊度咧要再加強。例如呢度呢本書啊，《槍炮、病菌與鋼鐵》啊，係呢個。 大蒙的一本很出名的著作，它是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从这个环境啊、气候啊，甚至乎是那个地带有没有一些农物啊或者动植物的角度啊，来到讲到底怎样可以决定一个民族它的兴旺。它的问题问得很有趣，它说为什么是欧洲人打败这个美洲的土著，而不是美洲的土著打败欧洲人？那照计呢，欧洲人当初去到这个美洲的时候，数量是不及美洲土著那么多。他说最重要，当然其他因素是他们的长船坚炮来的，但更重要是病菌。因为他带过来的流行病呢，令到土著死了 90%。但而病菌背后的元气呢，就是因为他们欧洲人呢，由于他们已经进入了畜牧业和农耕业的距离，他们跟那些动物相处，所以就有流行病的抗体。 是没错，啱啊。 而土著牧，因为北美洲的他们那里那些农作物和他们的野生动物呢，种类是少很多。所以不是讲生物质 素。所以我都认同的，就是说呢，有时候呢有些历史的所谓事件的演变呢，是并不是我们观念或者是思想的因素，即是我们有时候会可能受得即是中国文化的教育多啦，就认为是这个即是你是能够爱民如子啊，你啊即是一个为道之士啊， 是天命所归的规律在你身上， 你的价值观正确啊， 其实道德 的你就能够征服野蛮人的啦，这样。咁即是这种想法呢，是很容易会走向一个很偏颇的即是判断，我觉得。 剛才呢你讲嗰个呢嗰、那个生化病菌与钢铁嗰部分呢，我睇完之后呢，例如佢话佢有个病菌可以征服到非洲嗰样嘢。咁但其实有一样嘢好得意，就係、是、喂佢欧洲嗰个黑死病系点嚟嘅呢、其实佢都系亚洲传过嚟嘅，据说系。咁即係话理论上佢又有佢自己都发生过同样嘅事、就係佢有啲人哋冇佢冇个抗体人哋过嚟，但佢又冇因为咁而俾呢个亚洲打征服咗，咁亦都有另一啲因素咗。 係冇錯， 呢個係冇解釋到呢件事。 所以佢唔係一種環境決定。 係唔係唯一因素？ 佢即係話提出，其實我哋以往書寫歷史嘅時候咧，好強調個人啊、道德啊，甚至係英雄。即係覺得某一啲人或者某一種觀念啦，或者一種文化嘅優越性啦，就嚟到決定歷史嘅發展。佢話唔係，其實有好多好實在嘅因素，例如天氣啊，依個咩農作物啊。動物的發展啊、馴養啊，一些實在因素呢亦都是非常之影響那個文化乃至於人類歷史的走向。 即我覺得這個是即很多過往歷史學家呢就專門講即這個宮廷鬥爭史嘛，帝王這個即道德還是腐敗史嘛，但其實可能即很多歷史學家講出來，即是一個馬鞍的出現就令到你那個軍事力量的那個征服能力强好多噶啦嘛， 但系其实 一粒瘤嘅出现咁，亦都改变咗整个即系好多文明嘅嗰、那个， 甚至分工制度嘅 分工制度嘅 出现 咁样。即系喺呢点上边咧，过往历史学家就冇讲到好多呢一啲问题，包括当然而家嘅历史学唔同啦， 系冇错。 即系头先讲到好着重啊，即系好多以前史学家嘅嗰个唔关心嗰啲非政治嘅嗰一啲事件啦，即系贩夫走卒啊，呢一啲民间工、艺手工、企业甚至会计制度咁样。咁喺呢點上面，即係外國嘅，例如煉鑑學派啊，諸如此類，會研究埋天氣嘅變動添咁樣， 或者醫療事啊， 醫療發展啊等等。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樣反而係一種中國好特別嘅嘢，就係佢嗰個歷史學好多時係直頭係一個所謂幫慈善收市，因為佢嗰個唔係叫我叫佢做歷史學家，不如我叫做一個史官，佢係官嚟。Basically 佢係服務緊而家嘅政府，所以佢先需要收錢少個市。所以佢講嗰個市，其實佢成件事個目的就係想服務而家嘅政府。佢可能我做過講嗰啲道德嘅嘢，一句講曬就我想寫個歷史嚟去鬧而家嗰人，話你唔好唔道德啊你，你唔道德你似佢咁樣。即係佢成個目的由頭到尾係想做道德教化，歷史咧材料嚟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話佢嗰個史官會唔會係個重點係在於佢有幾個決定？其實我認為佢。中國個史官佢嗰個目的性、個功能性係非常之強嘅，咁佢甚至好清楚我自己由頭到尾我就想鬧呢個人噶啦，我就想攞嚟警戒你班人嘅。其實我零歷史反而唔重要，只不過有個歷史咧，我個警戒你嗰下嘢咧就好似說服力強啲。 係冇錯。 我想試下綜合一下即係啱啱兩邊嘅睇法，因為啱啱即係鄭立一個好好嘅補充啊，就係解釋中國古代嘅即係嗰個史官制度。OK， 即係歷史書寫作為一個政治制度。 可能既是讲以前的历史，而更加可能是跟当前的政治局势是有关系的。 史观本身就是一个政治 的职业。没错，是的，没错。所以呢，撰写的时候的重点呢，为什么会着重了在一些宫廷的斗争，人物为重心呢，是因为有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但刚刚刚才 Sam 开始介绍，就是这个枪炮病菌与港铁和陆杰雄的补充，就想讲这种以人为本或者政治为本的书写呢，其实不是历史书写的唯一方式。甚至原本的书写方式呢是不足的，因为在我们理解历史的时候原本讲规律问题嘛，甚至这本写法呢可能有一些大大小小多多少是冲击了个规律观，因为譬如突然间有疾病呢，是不是即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或者规律呢，似乎不是的嘛。咁所以原本那个规律观好像在近代即史学的发展或者历史哲学界呢都不会那么强调那种上帝旨意啊，即是天道的 方向。或者我们即是一般我们叫历史主义啦，即是认为可以有一个即是预测未来的，从过往啊的历史的事件的出现啊，归纳出一个规律来去预测未来，决定了未来的那个即是人类的走向啦。但是刚才都看到啦，即是有很多所谓预期不到的事件的嘛，例如这个技术的发明就已经是没办法预测的。 啱卢生的讲法呢就好有趣，啱啱想做一啲补充，因为我哋提起嗰个历史嘅规律呢，即係学习我哋可唔可以从呢个历史嘅著作上面可以得到一啲作用，譬如鉴古知今。咁呢啱啱好似提起就係已经唔係话啲偶然嘅因素，譬如疾病啊，就会令到我哋唔能够预测到未来嘅。如果係咁样嘅话呢，咁我哋读历史即係嗰个作用同意义喺边度呢，我諗呢个都值得倾倾嘅。而呢个令我諗起黑格尔一个好重要嘅名句。黑格尔是一个德国哲学家，他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就是活跃的时期，他生前出版的著作其实不算很多的，他在1831年逝世，他后来死了之后呢，就其中一些讲演录出版一本就叫做历史哲学讲演录，他在那个讲演录里面有一句名句的，刚才郑立都提过的，那句名句简单一点的意思就是人类对于历史能够即从历史之中吸取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从来不能够从历史里面吸取到任何的教训。咁其實多多少少有啲諷刺嘅意味嘅，就係對於歷史呢一樣嘢咧，好似其實人類係吸取唔到教訓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傾一個問題，就係到底咁我哋讀歷史係做咩先？除咗消遣之外，係咪我哋所謂鑑古知今係一個虛妄嚟嘅咧？係啊，我想睇下。 我要補充一下呢個語句咧，其實聽起上嚟就是一個嘲諷咁啦。咁但係要配合黑格爾嘅歷史觀咯。因為黑格爾認為人類嘅歷史係進步嘅。它的標準就是什麼呢？就是人類的歷史越往後發展，那個理性的成熟的程度越高。但是那個進步的過程很特別的。他認為呢，人類的歷史就好像屠夫的砧板，永遠都是非常之血腥，非常之暴力，非常之不理性的。但是正正人類的歷史的理性的進步，正正要透過非理性和不理性的手段，所以他提出一个观念，就叫做理性的皎洁 The cunning of reason。 他这样去理解历史，所以他就会得出刚才你那句所谓吸取不到历史教训的讲法。但是就算是这样，是不是就等于我们读历史没有意义呢？这样这个又也都不是这样看的。因为即一个人读历史很显然呢，有一种我们叫做自我理解的功能， 是 吧？即是说呢，黑格尔有另一个意象，就是哲学是作为这个智慧女神的猫头鹰。猫头鹰就是什么呢？夜晚才起飞。意思是指什么呢？就是事过境迁之后，然后才回顾过往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反省 reflection。 是的，反省地理解自身为何走到如此的状况的一种学问，而不是作為一個指向人類未來發展的一個所謂國師的角色。 okay， 這樣 明白。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時黑格爾他提出那個提出這個史觀的時候，他都破除了那個時代主流的史觀。所以我經常認為有時你看那個讀歷史的意義，你說有沒有意義，我認為是我們看了人家以前的人怎樣看過歷史先，但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我們的時代背景啦，我們生存現在我們拿到的資源都不同的時候，我們其實可以用我們自己現在的角度去重新看一次歷史，開放自己不同的史觀。例如這樣，我們傳統打我們傳統去中 學教書嘅，學歷史嘅，可能會學到話哦，香港係中華文明繼承過嚟嘅，可能係以前阿王朝、軒元皇帝去到而家嘅流傳過嚟嘅。但會唔會係我哋可以用第二個方法去睇下歷史？話我哋而家調翻轉，我哋用個系統嚟睇下歷史，兩個法律系統歷史。哦，香港個法律咪就係羅馬法演化出嚟嘅咯。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話喂，香港其實係羅馬帝國嘅繼承者，嗯、我哋嘅祖先其實是意大利人。咁啊，可能好奇怪，都好笑啊嘛。但係其實我哋如果用呢個角度去從頭睇一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哋可能用有完全同對呢件事有完全唔同嘅睇法，而係例如話我哋會睇到哦，原來我哋個系統係點樣進化而嚟，係緊要嘅。其實第二樣嘢就係話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開闊咗我哋眼界呢樣先係 真 係 好闊，講真都咁樣咋。 OK， 我覺得呢個位得意啊，就係譬如我哋即係鄭立佢嘅講法係咪成立，我哋可以即係。再進一步探討和質疑，但係咧，佢開咗一個好重要，啱啱講歷史嘅意義嘛。歷史嘅意義，我諗似乎我哋唔係揾一啲規律，好似煲水咁樣。如果煲水咧，佢100度，咁跟住就會有水蒸氣嘅煲水，咁我哋就重複佢啫。但係似乎人咧想喺呢個即係歷史學習之中咧，唔係要重複一次個歷史，而係想知道一啲歷史發生嘅事之後咧，去避免佢甚至解放佢。所以我哋似乎唔係要一個。即係重複歷史，而係反而要 liberation 係解放嘅，係啊呢一點，我覺得即係鄭立啱啱即係提過，即係呢個講法咧係非常之引人入勝嘅。雖然我唔肯定個真確性，老生嘅由頭到尾嘅嘅 資料，呢個就 佢唔肯定我哋係意大利人嘅祖先啫。 我祖先就肯定唔係意大利人。 OK， 我諗係咁樣啦，即係今日嗰個討論氣氛都非常之熱烈，我非常之中意嘅。因為講起歷史呢啲課題啦，即係啱啱我哋講到歷史係啲乜嘢啦，歷史規律啦，咁其實我哋想透過呢樣嘢，都係從中多一啲哲學嘅思考啫。咁我哋今日哲學有偈傾，講到呢度，多謝收看。